谁就能看到你真的自由了。 榜单连连看，奶茶的导演处女作用到了五月天的歌曲来做片名，那五月天自然也是淘淘暴力，将两年前自传专辑的这首主打歌《后来的我们》重新演绎，也作为电影片名曲推出，就是刚刚我们听到的这样的《眼泪未干》版。好，我们继续回到我们榜上，即将听到的是袁娅维在月初发表的一首新歌，叫做《别废话》，进榜首周排在第14位。 就是你天地无缝的技巧，生长进化催眠警报、接通是开摆的剧本，按一日三餐的口味需要设好圈。洗的臭老，在今夜安睡的怀抱，回味上张嘴唇的味道，都反对无效，哦，聚焦了，别一脸无辜的笑来对我画地为牢，Don't you？ 刚刚两首歌曲《榜上歌》以及《榜外歌》都是袁娅维在四月份推出的单曲，四月一号发表的《别废话》新歌上榜排在第14位。刚刚听到的是在这个月12号推出的《存不存在》，这两首歌也展现出了两面不同的袁娅维。而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本周中歌榜新歌上榜第11名，常石磊再度演唱 OST 作品，这是电影《遇见你真好》当中的插曲《遇见你》。 来不及多少段故事写满不在意，你心动的姑娘心思是个谜，时日漫长欲求偏离，想来猜去没头绪，就别云来在天上飘来飘去聊着你，风吹起风吹起，转身之后来不及， 听到的是本周新歌上榜第11名常石磊所演唱的《遇见你》，这样一首歌曲收放自如，清新如水的嗓音搭配上隽永优美的旋律，真的是唯美又动听。这首歌是改编自日本作曲家远藤实的旧作，或许你会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。那其实这首歌最早的中文版本呢，是收录在1981年邓丽君《假如我是真》的专辑当中，由庄奴作词，远藤实作曲的《山茶花》。接下来我们榜外歌分享的是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在致敬邓丽君专辑《君不见》当中所演唱的这首《山茶花》。 山茶花，你说它的家开满山茶花，每当那春天三月，香叶如

陈铎、李慧民等艺术家为现场观众带来精彩的诗歌朗诵表演。初春的四月，宋庆龄故居内繁花似锦，现场朗诵的诗歌大部分与海棠花有关，既有陆游、李清照等古人创作的中华经典诗词，又有现代诗人创作的以歌颂新时代为主题的佳作。艺术家们的精彩演绎让现场的观众沉醉其中。在演出的最后，国音少年朗诵艺术团的小朋友们登台，带来梁启超的《少年中国说》，诗会在现场嘉宾与孩子们同台合唱，让我们荡起双桨的歌声中落幕。此外，在诗会现场，书画家以海棠为主题题书作画，西城区非遗项目内画鼻烟壶、宫廷团扇、彩蛋绘制、木板年画等传承人也在现场进行展示活动。此次活动拉开了西城区文化四季，即书香阅读季、惠民文化季、博物馆展示季、非遗展演季系列活动的序幕。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。 红星美凯龙西四环商场燃战京城，4月5日至22日，购物立享95折，一元咖啡机、99元功能沙发大换购，飞利浦43寸电视、双立人锅具套装等5档好礼，买赠不限量，详询店内。 神州跨越，南北联盟，亲力巨献，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，中国歌曲排行榜。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，继续我们榜上榜外歌的榜单连连看。你好，我是耿化。在今年歌手比赛上，汪峰不仅打破次元，翻唱了像洛天依的普通 disco， 也翻唱了在网络高人气的空空如也。这首歌的原唱版呢，也在本周是登陆了中歌榜，首周排在第26位。我们就来听仍然演唱的这首空空如也。 熟悉的、陌生的这种感觉，重复的、曾经的那些情节，也只是怀念。一滴滴、一点点、一夜一片，分手了也不过300多天，可我却害怕遇见。我懵懵懂懂过了一年，这一年似乎没有改变。这你离开后的世界空空如也，白天和晚上都是冬夜，悲伤的到来我从不拒绝，反正也是空空空空如也。我懵懵懂懂过了一年，徘徊在石板路的街边，曾经笑容灿烂如今却空空如也，星光都已陨灭，的过去过去我如今速写，无所谓让痛重叠。 的过去，或许我如今所 朝着路边嘎嘎作响，发型新颖而且外套限量，我和大成也的爱抚缠绵，自信心都散落在窗边，他说感觉我就在他里面，我却感觉我迷失在荒野， 这首歌来自汪峰的《空空如也》。可能在看歌手的时候，很多汪峰的歌迷看到电视上打出《空空如也》，在听到他唱歌的时候，脑海当中会浮现一些小问号吧，怎么会是翻唱，怎么不是他自己的歌呢？没错，汪峰也有一首歌就叫做《空空如也》，就是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收录在2009年《信仰在空中飘扬》专辑当中的歌曲。当然了，汪峰给歌曲起名也是很多次的，英雄所见略同，比方说向阳花、绽放花火、当我想你的时候、笑着哭等等。接下来这首歌当中呢，有动感的节奏，我们还可以听到海浪欢笑的声音，听上去就有那种非常爽快的感觉。我们就来听新歌进榜第25位，这首充满阳光、充满大海的气息的这样一首韦礼安《阳光地中海》。 被阳光拥抱的海岸线，

位于欧洲、非洲和亚洲大陆之间的地中海，有着无比美丽的风景。它既像韦里安《阳光地中海》当中表现的那样的热情奔放，同时这里也给人以安静唯美轻松的感觉，就像刚刚这首来自于异乐队和龙宽合作的《地中海》一样。好，我们继续回到榜上，接下来听到的是歌手毕书尽为电影《有一种喜欢》所演唱的这首片尾曲《从来不知道》，新歌上榜第23名。这是一首翻唱的老歌，作者是高慧君。而接下来我们将会同时听到这首歌的原版，由涂佩岑所演唱的《从来不知道》。 我从来不知道要将一个人忘掉

成快乐的符号。节奏在跳跃，这是恋爱的预兆，跳动我每一个细胞。天亮才睡觉，让我思绪都颠倒，这次我不想放掉。哦耶，防备全关掉，只许你无理取闹，慢慢走进你的 是林俊杰在出道十年特别送给歌迷的一首歌，叫做《因你而在》，也是他2013年专辑的标题曲。前十年通过不断努力 ，JJ 从等待机会的新人到最受欢迎男歌手，而迈过十年之后，林俊杰他在音乐呢也是越来越深入人心，深入内心。比方说像《新地球》和《自己的对话》，以及《伟大的渺小》，无不带着一种自我的叩问。十年对周杰伦来说也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。前十年，周杰伦各种潮流曲风运用得越来越纯熟，越来越繁复。而跨越十年之后呢，他则有意做了一些减法，不仅发片速度从一年一张换当成两年一张，在曲风上也有返璞归真的意思。比方说最新单曲就是早期周杰伦主打校园情歌《等你下课》。那下面听到的是在跨时代专辑当中这首自我吐槽的《超人不会飞》，稍后还将听到本周排在第12位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今年出道20年的《爱的路》。 妈妈说很多事别太计较，只是失眠感找到了我，我睡不着。如果说骂人要有点技巧，我会加点虚拟，你会觉得糟。我的枪不会装弹药，所以放心，不会有人到。我拍清风下，不需要替身，因为自信是我绘画的颜料。我做很多事背后的意义，与你们想想。拍个电视剧里用钱更是现在梦想，手术里再高也能抗衡我的伟大理想。因为我的人生无需再多一笔的假象，我不知道何时变成了所谓的那表扬。被狗在背后对着镜头要大气的模样，怎样我唱的歌词要有点文化，因为随时会被当教材。 CNN 能不能等我好一点再放，时代杂志封面能不能重拍，随时随地注意形象，要控制意识，不然就跟毒下放人拉下的我不想。上海五点中国戏院，地上有很多收音脚印，何时才能看见我的账？ 拯救地球。

是喜欢听 北京 Music Radio。 北京音乐广播，北京音乐广播 FM 97.4兆赫，97.4兆赫，974半点资讯。 原大钟寺金五星百货城成功迁址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，欢迎新老顾客光临。 你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。日前，在位于朝阳区孙河附近的大道戏剧谷，陈佩斯一脸喜气地向大家宣布，2018年由他创办的大道文化不仅拥有了自己的排练创作大本营，而且由他主演的话剧戏台将走出国门演出。陈佩斯全新开辟的大道戏剧谷拥有6个排练厅及室外排练场，除了提供排练场地外，大道戏剧谷也是集各门类的舞台艺术创作、教育传播交流于一体的综合性创作基地，意在成为中国优秀舞台作品的孵化源，传承并继续创造戏剧文化。早在2016年就不断接到海外演出邀约的戏台，2018年终于将启程加拿大，开启海外演出的新篇章。此外，戏台还将在10月迎来200场庆演，届时大道文化将推出一系列活动与戏迷同庆。陈佩斯喜剧作品全国展演也将在2018年拉开帷幕，展演选定最具人气的4部作品，戏台、老宅、阳台和托，将由大道文化集结最强制作班底赴杭州、上海、厦门、深圳4个城市巡演。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。 红星美卡龙西四环商场燃战京城，4月5日至22日，购物立享95折，1元咖啡机99元，功能沙发大换购，飞利浦43寸电视、双立人锅具套装等5档好礼，买赠不限量，详询店内。 中国歌曲，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，上歌曲 Top 40。 第10位，胡夏，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。 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。 第9位，萨顶顶，左手指月。 左手指着月，右手指红线。 第8位，田馥甄，爱了很久的朋友。 少在爱到时容模糊时候，泪水能补救。 第7位，赵传，逆风飞行。 心中有东西重新出生，它曾经死去。 第6位，莫文蔚，慢慢喜欢你。 慢慢喜欢你，慢慢的亲你，慢慢聊自己。 第5位，宋茜，屋顶着火。 橘红色月亮照满这面墙。 第4位，周华健，流浪的终点。 翻山越 第3位，韩红，小屁孩，玩耍版。 小屁孩你不乖，怎么能把自己当天才。 第2位，曹玄彬，别君叹。 我总喜烟飞翔，重复旧往事无常。 本周冠军曲目，张信哲，不在。 再拥抱我一夜，再拥抱 中国歌曲排行榜，每天晚上7点到9点，2小时精彩呈现。 再拥抱我一夜，再拥抱我，再温暖我一夜，再温暖我。多么希望我自己不再多么希望我自己不再。 不是我一定要握紧，也想就这样放过自己。你说我这样的灵魂并不会真的属于那一座城，属于那一个人过安稳 的人生。 听众朋友，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，敬请收听。 神州跨越，南北联盟，倾力聚险，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，中国歌曲排行榜。 南北联盟神州共享，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。你好，我是耿化。这个时段我们继续来听歌手在重要节点推出的纪念专辑或是单曲。在去年岁末，陶喆推出了《爱很简单》初心版。这首歌呢，最早是收录在陶喆1997年首张专辑《David 陶》当中，重新编曲发行是为了纪念出道20年。陶喆出道的时候，大众对 R&B 一知半解，如今已是蔚然成风。陶喆中西元素完美融合，改写了华语流行的轨迹，也影响了之后出道的新生代。我们就来听这首《爱很简单》20周年初心版。 这爱你的权利。 是李荣浩纪念幕后十年的专辑模特当中这首李白。李荣浩和陶喆经历非常类似，身居幕后的他曾为信、阿令、赵薇制作音乐，原本进入唱片公司签的是歌手合约，不过因为各种原因迟迟没有出道，无心插柳的模特却成为歌坛爆款。2017年是汪峰出道20年，他推出第12张专辑《国龄里29号》，这首《那年我5岁》更像是他个人的自传体。

伸手摘星，缝一缝，挠一挠，温顺上早。 2017年，李宇春出道12年，他推出专辑《流行》。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专辑当中这首《年轻气盛》。2017年，李宇春在出道12年当天罕见晒出了萌照，同时配文：“嗯，祝你节日快乐。”当然了，在出道的重要节点，专辑和演唱会那是一个都不能少。在现场和歌迷相聚，共同见证彼此的成长和改变。2015年，张靓颖举行了大型巡演《Band World》。超女呢，已经迈入到了出道12年加了，都各自迈入到了不同的轨迹。还好，他们依然是专注在唱歌方面。那这个时段最后听到的是张靓颖在2015年推出的这首《我的梦》。 一直的，一直的往前走，疯狂的世界、yeah、迎着痛把眼中所有梦都交给时间、yeah、想飞就用心的去飞，谁不经历狼狈、yeah、我想我会忽略失望的灰，拥抱遗憾的美，我的梦说别停留等待，就让光芒折射泪湿的瞳孔，映出心中最想拥有的彩虹，带我奔向那片有你的天空，因为你是我的梦。执着的，勇敢的，不回头，穿过了黑夜，踏过了边界，路过雨，路过风，往前冲，总会有一天站在你身边，泪就让它往下坠，捡起伤口的美，不别以为失去的最宝贵，才让今天浪费，我的梦说别停留等待，就让光芒折射泪湿的瞳孔，映出心中最想拥有的彩虹，带我奔向那片有你的天空，因为你